好，那承接我们的礼拜二所讲到的这个共同诉讼的基本理论，好，那基本理论看完之后呢，紧接着同学看一下我们书上的这个50页以下实际的案例呢，来带同学看一下你方才呢，你上一堂课呢所学的这一些所谓抽象的法律理论呢，到底怎么样具体应用在实际的案例里面。那呢，书上呢，为了呢对这个章节呢表示尊重起见啊，它可以说是民事诉讼法呢命题率最高的单元，所以我们特别呢用一个专题的方式，帮各位整理出呢历年国家考试里面常见的考题形态。但如同我们上一堂课讲的，这一些整理呢，你不要死背吼，千万不要想说呢看不懂干脆硬背下来，这是不可能的。列出这些实例题，只是仅供同学复习之用，借由实际的案例呢来强化你呢抽象法律观念的应用。所以你还是得呢回归呢最基本的一个核心概念，你要听得懂，会灵活运用呢，那带你做这些题目才有意义。来，那我们先看一个国家考试最常见的，叫代位诉讼，把民法242条的规定结合诉讼法的理论。那代位诉讼之所以爱考呢，因为它涉及到诉讼法的理论很多，除了诉讼担当之外，还涉及到共同诉讼。因此各位麻烦你稍微有 sense 一下，凡是呢我们出现代位诉讼的考题，譬如说你52页所看到的85年司法官，或者呢50页呢所看到这个75年司法官的考题都一样。这一些呢以往国家考试的题目呢，几乎呢考到民法242条，都是把诉讼担当的理论结合共同诉讼单元。那刚好这两个章节我们都念过，借这个机会复习一下，你就晓得为什么242条民法这个代位诉讼在国家考试这么爱考你的原因。好，那先看比较简单的50页以下呢，代位诉讼分成两种类型。首先第一种叫一般普通的代位。好，什么叫普通的代位啊？来，你看85年司法官这个题目怎么考的？有一个债务人是丁，欠了甲乙丙3个人各100万元，预期均未清偿，而戊呢对丁也负债300万，也就是丁对戊呢享有300万的债权未给付。那这个丁呢怠于行使对戊的权利，所以丁的债权人甲乙丙呢为了保全自己的债权起见，就以自己的名义共同成为原告起诉，代为丁呢行使丁对戊第三人的一个呢返还请求权，其诉讼标的是否合一确定。好，看到这边你把题目的架构呢画在黑板上，就知道这个考题的考点在哪里了。它是同时融合诉讼担当跟共同诉讼。怎么讲呢？代位诉讼本身就叫诉讼担当，这个先前我们讲的 N 遍了，今天再复习一遍。为什么叫诉讼担当啊？因为代位诉讼的基本架构就是呢，有一个债务人丁怠于行使权利，丁明明对戊有300万的债权可以主张啊，丁呢他老兄如果老老实实的把这300万要回来，充实自己的资历的话，他就有钱去呢清偿他的债权人甲乙丙。可是偏偏丁呢怠于行使权利，在那边摆烂。哎，为什么实务上丁会怠于行使权利啊？这是人性吗？你站在丁的观点，丁绝对不会有兴趣去告戊。为什么不会有兴趣去告戊呢？告赢了，把300万拿回来，也是被我其他的债权人甲乙丙给求偿。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呆，自己打官司把钱要回来，然后要到了钱留不在我自己的口袋，还得被我的债权给瓜分走，我才没这么呆的。所以通常一般实务上来讲，债务人丁如果对第三人物呢享有债权的话，他通常不会行使，因为行使的结果反正钱也留不住，马上会被其他的债权人呢给请求执行掉。所以丁一定是双手一摊在那边摆烂，怠于行使对物的权利。那这时候民法的242条怎么规定呢？丁怠于行使对戊的权利，为了保护丁的债权人起见，允许债权人成为原告代替丁，代位就是代替的意思，代替丁行使丁对戊的300万元的请求权，以回复债务人的资历。回复完债务人丁的资历之后，债权人的债权才有清偿的一个保障。 这就是民法242条代位诉讼的基本立法意旨，相信各位大二在总的应该还记得。好，那果然呢，甲乙丙三个人就成为共同原告，打这个官司。所以眼睛尖的同学一看就知道，共同原告三个债权人站在同一阵线一起告，这个题目夹杂共同诉讼的问题，同时更夹杂着诉讼担当。因为呢，刑事当事人原告是甲乙丙，但是呢，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却是丁对物的300万元债权，所以呢，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又是一个标准的诉讼担当的形态，由甲乙丙担当丁代替丁行使丁对物的一个请求权，所以劣物为被告，甲乙丙是共同原告。好，那么在这个模式之下呢，这个出题者很有良心，他第一小题问你说呢，诉讼标的是否合一确定？为什么他很有良心呢？出题者的每一个小题刚好引导你思考，引导你分点分项去推论。事实上题目不这样问，你写考卷的模式跟推论的逻辑也应该一样。不管3721，你第一段一定要写共同诉讼的类型。既然有三个共同原告，好了，那请问同学，很快复习一下前天所讲过的三个共同原告之间，甲乙丙他们是哪一种共同诉讼呢？普通共同、类似必要还是固有必要？借这个机会把游戏规则再复习一遍。那这个题目就是最典型的，来分点分项来讨论。请问你第一段写有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答案是有。刚好借这个题目呢，跟同学说明，我们礼拜二跟你讲的例子，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礼拜二讲什么分割共有物之诉啦，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好像我们礼拜二所举的例子，有合一确定必要的例子呢，都是形成之诉，诉讼法上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所以下课就有同学来问，哎，啊，有没有什么叫实体法有合一确定的情形啊？有，你今天看到85年司法官这个题目，就是最典型的实体法有合一确定的情况。来，怎么说呢？复习一下，合一确定有两种，第一种叫实体法上有合一确定的必要。何谓实体法上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呢？来定义，你自己再念一遍。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同诉讼人言是相同的，讲白点啊，整个诉讼只有一个诉讼标的，同一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要求法院去审理。你今天100个原告、1000个被告也好，不管人数几个，你本件要求法院审理的诉讼标的都是相同同一的。这个例子最典型，为什么呢？代位诉讼的诉讼标的，请你回答我是什么？丁对物那300万的债权，这个债权呢，才是本件的诉讼标的。那这个诉讼标的当然是单一的，不管你债权有几个，甲一个也好，甲乙两个也好，或者甲乙丙三个也好，不管几个债权人共同成为原告，代位提起这个诉讼，这些债权人所主张、所要求法院审理的诉讼标的，从头到尾都是相同的，都是同一个丁对物的300万债权。所以这个案例就是最典型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同诉讼人、共同原告而言呢，单一且相同的，因此标准的实体法上有合一确定的情形。好，第一关你确认之后，紧接着第二关，来，你可以很快的呢写上去。诉之目的来讲呢，不需要强迫全体利害关系人，也就是全体债权人加入诉讼成为原告，那么诉之目的就达到，当事人就适格了。为什么呢？同学你自问自答，脑中推一下答案就出来了。怎么自问自答？请问你代位诉讼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叫回复债务人丁的资历，保存债务人丁的财产，回复债务人丁300万元的资历吗？这就是你们债权人打这个债位诉讼的目的，不然你们干嘛代位丁行使丁对物的300万的债权呢？好啊，再请问你，要达到呢要回300万回复债务人丁资历这样的一个目的，需不需要强迫全体债权人成为原告呢？不用了。为什么不用呢？甲乙丙任何一个债权人代位诉讼的主张如果有理由的话，法院就会判决物要返还丁300万。所以只要任何一个债权人代位请求代位诉讼有理由的话，诉之目的就达到，丁的300万元资历就可以回复。因此根本不需要强迫全体利害关系人、全体债权人呢共同进入诉讼，本件诉讼的目的就能达到。那这种不需要强迫大家进来的啊，大家偶然一起进来成为共同诉讼的情形呢，学理上就称为所谓类似必要共同诉训。所以第一小题的答案出来了，85年司法官第一小题，诉讼标的是否合一确定，你要写是，而且类型上构成所谓类似必要的共同诉讼。这是呢85年司法官第一小题的答案。好啊，第一小题出来之后，后面两个题目送分题，因为类型只要正确，审理原则跟判决特色几乎都是直接带公式，一个萝卜一个坑了。所以你看他第二小题怎么问你，一审如果判决甲乙丙3个原告均败诉，只有甲一个人提起上诉，效力是否给予乙丙？那这里把56条第一款抄一遍，考了 N 遍了。上诉是有利行为，那么必要共同诉讼人一人所为的有利行为，效力给予全体。所以依照56条第一款呢，甲一人上诉，效力给予乙丙，视为甲乙丙呢均提起合法的一个上诉。这是第二个问号，非常简单，审理原则你把56条各款抄一遍就好了。好啊，很多同学看不懂第三小题在考什么。来，第三小题呢，出题者话锋一转，前面两个题目考的是共同诉讼的理论，第三个题目改考诉讼担当的问题了。所以第三小题考什么呢？上开诉讼，原告诉之声明应如何表明？各位，你将来踏进考场，第三小题这种考法呢会越来越重要。本来以前哦，考这种问题都会被同学吐槽，因为他考你一个很实务的状纸要怎么写，判决主文要怎么写。那以前人家会批评说，这些实务上技术性的书状的写法，应该是你将来到司法官训练所呢一年半的时间就会跟你训练的呢很八股文了、啊、这种训练的动作应该是考上后再去训练的。可是很多国考呢喜欢提早考你，好像假设你已经是司法官已经是律师了，问你一些很实务上的状纸的声明要怎么写，或判决书的主文要怎么写。那第三小题最典型，他说啊，假设你是原告的律师，你写起诉状的时候，原告应受判决事项的声明，也就是原告状纸里面诉之声明如何表明较妥呢？这个题目当年考出来呢，翻教科书全部翻不到，因为教科书不可能教你状纸怎么写，这是很实务很技巧的问题。那当年呢是一个期刊论文的考法了，杨建华老师写的文章呢就特别强调，我们实务上面呢、啊，凡是诉讼担当诉之声明的写法有一个特色。各位，第三个问号呢是所有诉讼担当类型普遍适用的原则，你刚好借这个机会一并复习。凡是诉讼担当，学者强调的重点是回归我们之前讲的诉讼担当的定义，叫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真正的权利义务人呢，并没有全体成为原告被告，这个就叫诉讼担当。那既然如此的话，学者琢磨的重点在哪里呢？在这个案例里面，既然他是诉讼担当，所以实质当事人是丁，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真正权利人是丁，但是丁他老兄没有成为原告，没有成为刑事当事人，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书状上面的惯例就是，凡是诉讼担当，声明一定要写说呢，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 要归属于实质当事人，而形式当事人只是代为受理。什么意思啊？像这个代位诉讼书上就告诉你，诉之声明，你看53页倒数第二行，本题中诉之声明应要求物向丁为给付，而为共同原告甲乙丙先代位受理。所以考试的重点要你点的关键字就是，你一定要凸显出来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归属的那个主体，一定要强调归属给实质当事人。所以呢，53页简答倒数第二行呢，诉之声明是写物，也就是被告物要向丁为给付，你那300万是向丁给付，是给付给丁，不是给付给我原告甲乙丙了。你这个诉讼标的权利物的归属是要归属给真正的权利物人，实质当事人。所以你声明上不可以写说物要给付甲乙丙300万，不行，你要写物要给付给丁300万，只不过呢，由甲乙丙这三个原告先代为代替受领，如此而已。这就是实务上来讲的代位诉讼，诉讼担当里面呢诉之声明的一个标准模式。哎，那同学麻烦你自己呢，现学现卖后，你不要讲完代位诉讼啊，考别的就不会。今天如果改考你破产诉讼的声明要怎么写？哎，破产诉讼也是代位诉讼，所以如果今天题目换成这样考你，拜托你自己灵活一点哦，不要说没有看过你就不会写。如果今天题目改成说呢，丙呢受破产宣告，他是破产人啊，所以法院就选出甲为破产管理人。好了，那么这时候丙的 A 物呢被移给无权占有，那请问你啦，谁能够提起767返还诉讼？当然是破产管理人，因为破产事件是典型的法定诉讼担当，只有法院选出来的破产管理人才能担当破产人呢，行使破产人丙呢实体法上权利。好，我今天如果考你，请问你破产诉讼里面这个破产管理人甲所提的返还诉讼声明要怎么写呢？你不要说呢教科书上没有讲过就不会哦，自己呢稍微呢灵活一下，你的声明就是被告乙应返还 A 物给丙，反正你重点要凸显出来权利物要归属给真正的实体法上的主体，所以 A 物呢，被告乙呢应该返还 A 物给丙，只不过由原告甲呢代为受理。这就是所有诉讼担当的诉之声明的标准模式，请同学自己举一反三呢，灵活的来加以应用。好，那么这是呢先把85年司法官非常简单的这个题目诉讼担当结合共同诉讼理论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你自己注记一下第四小题好了，这个呢85年司法官没有考到，但是在代位诉讼里面很多的法研所考题呢都会加考你第四小题第四个问号，一样跟诉讼担当有关，请你注记一下。如果呢今天考你第四小题问你说，这个代位诉讼法院审理后发现丙对丁没有债权了，而丙呢他偷鸡摸狗，明明你不是债权人，你居然混水摸鱼跟人家挂名为共同原告。如果题目说法院审理后发现丙对丁没有债权的话，应如何处理？各位在考什么呢？丙对丁有无债权，在整个代位诉讼的体系上，充其量只不过涉及到当事人是否适格的问题。因为代位诉讼是诉讼担当，所以法院要职权判断当事人有无担当的主体资格，而代位诉讼这种诉讼担当主体资格的有无呢，判断的标准就是民法242提到，你要是合法的债权人，只有合法的债权人才能担当债务人成为原告提起诉讼。所以丙对丁有无债权这件事只涉及到他在本件代位诉讼当中是不是具有诉讼担当人原告的当事人适格。所以丙如果发现了，法院如果发现丙对丁没有债权的话，法律效果就是 针对丙的部分，以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即可。所以本件诉讼只要由甲乙呢成为原告，继续进行诉讼即可。这是请你呢自己加上第四小题呢非常简单的一个基本观念的问法。好，那么85年司法官相关的一个重点呢，我们这位同学介绍到这边。紧接着呢，马上对照你的黑板的右手边来往前翻，翻到了50页以下，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实务见解，64年第五次民事庭决议。那这也是75年司法官的一个考题，这个类型学理上称为连锁代位，就是各位书上49页最下面这个标题连锁代位了。那什么叫连锁代位呢？来，你把这个题目念一遍。连锁代位典型的案例是甲向乙买售不动产，该不动产原来是乙向丙买售，而丙呢又是向前手丁买售，均未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所以甲乃行使代位权及自己的请求权，诉请丁将该不动产先移转给丙，丙再移转给乙，乙再移转给甲。请问你，甲所提的诉讼属于何种类型的诉讼？这个在70年代的国家考试很流行哦，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实务见解。不过你先不用看它，你先用基本观念推一遍，观念清楚的话，你的结论会跟最高法院的决议一样。来，何谓连锁代位呢？首先同学先把它翻成白话文。连锁代位吼，你如果看这个抽象的文字看不太懂的话，它其实很简单了，就是所谓的呢，一个人呢向前手甲向乙呢买了土地，可是乙呢这个土地又是向丙买的，丙又是向丁买的，像一串粽子一样环环相扣，每一个人都跟自己的前手有一个交易行为，所以把它画起来就是啊，这个 A 物呢可能很有价值，多有价值呢？ A 物的原所有权人呢，他可能是在1月1号的时候跟丙签了一个买卖契约，譬如说现在房价高涨了，假设你是炒房的投机客好了，现在有一个房子呢或者土地，我这个不动产很有价值，假设我们叫 A 这块土地好了，那丙可能是一个专业的炒手呢，一个短线客，他发现说哎，这个土地蛮有价值的，我呢可能花100万先把它买下来。那各位都知道吼，不动产过户呢，你找代书帮你过户要1到2个礼拜的时间，在座各位有从事过这个实务工作就知道，买卖土地跟房子不可能说我今天呢向地政机关送件要办所有权登记，早上送件下午就办好了，不可能的事哦，再怎么快要1个礼拜到10天，所以你请人家帮你办呢土地或者房屋所有权过户移转的动作，通常要1到2周。换句话来讲，过户没有这么快，物权行为完成没有这么快，于是我们实务上就经常产生一个纠纷。什么纠纷呢？大家都是炒短线，有价差就跑，没有人真正想要保有这个不动产的所有权，所以形成像黑板上讲的，丙可能在1月1号花了100万跟丁买这个土地，还在找代书办理过户的这个呢期间内，丙马上又找到一个买家，这个买家呢1月3号的时候他愿意出价呢120万来买这个土地。那站在丙的立场来讲，我买土地本来就是跑短线赚价差，我可不是要跟这个土地长相厮守，有价差我就要跑，我一来一往转手间我赚了20万，何乐而不为？所以也不用等到代书办完过户了，马上1月3号呢找到乙呢愿意出高价买，我就120万卖给乙。没想到乙呢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老兄也是专门炒短线的土地投机客，他买了这个土地呢也是要找说有没有更阿呆的人愿意出高价去买。哎，真的呢，台湾的什么人都少，就是阿呆很多哦。买了土地之后，搞不好1月5号又找到一个阿呆呢，甲呢居然愿意呢花150万买这个土地，站在乙的立场呢，好不容易可以脱手，又有价差可以赚，何乐而不为？也不用等到代书过户完成，马上1月5号呢就去签约，然后收了150万，完成这个买卖行为。 那各位环环相扣，你想就知道谁是最倒霉的最后一只白老鼠呢？永远就是最后的买受人。甲花了150万买到这一笔土地之后呢，钱付了，很高兴的跟乙讲说：“哎，老兄啊，什么时候要办这个土地的过户呢？”某乙就跟他讲说呢：“事到如今，我要跟你讲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说呢，我也还没有受理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我这个土地是跟前手丙买的，丙还没有过户给我，所以我也爱莫能助，没有办法跟你去找代书把土地过给你。”那甲当然很生气，就打电话给更前手丙呢，请丙呢先把土地过给乙，因为各位知道债资相对性嘛，甲丙之间没有直接的买卖契约，所以甲不可能直接对丙主张权利，他只能好言相求呢，哎，丙呢，你这个前手可不可以先把土地的所有权过给乙？只有丙先把土地过给乙，乙才有办法过给甲。所以甲就打电话去求丙，请他把土地过户过来。那丙就在电话里跟他讲说：“不介意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其实我也不是所有权人后，我这个土地是向更前手丁买的。”那么甲最后只好打电话给更前手的丁，请丁先过户给丙，丙才有办法过给乙，乙才有办法过给甲。所以甲呢鼓起勇气打了最后一电话给丁，请丁呢先依照丙丁的买卖契约把 A 地过户给丙。没想到丁接到甲的电话，可能想说这个是谁啊，我根本不认识哦，以为是诈骗集团，直接就挂了电话了。所以甲根本联络不到丁啊，联络不到丁的情况之下，乙跟丙反正价差赚到了，他们也不会想插手这件事，绝对不会积极想要帮你处理这个事情。所以甲在无奈之余只好打官司。啊，他的官司会怎么打呢？来，所谓连锁单位就是像一串粽子一样，你把你所有的前手全部都告，这个最后的白老鼠甲呢成为原告，然后把所有的前手乙丙丁列名为共同被告。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前手列名为共同被告呢？因为你这个诉讼你要达到你的目的，你的声明一定是丁要先把土地所有权过给丙，丙再过给乙，最后乙才有办法过给甲。所以原告甲的声明有三个，第一个声明丁要先过户给丙，第二个声明丙要过户给乙，第三个声明乙才有办法把 A 地过户给甲。所以他把所有买卖关系的前手呢全部列名为共同被告，提起相关的一个诉讼。那么这就是呢学理上所谓的连锁代位。那为什么叫做连锁代位呢？各位啊，你把它的模式拆解开，这个题目的解答你千万不要直接看最高法院的决议，因为决议的文字写得非常抽象，如果没有稍微点你一下，你的观念没有通的话，你看不懂这个抽象文字的重点。但一旦你听懂之后呢，回头看这个文字保证很亲切了。各位，它为什么叫做连锁代位啊？很简单，请问你一件事，人家考你说三个前手乙丙丁成为共同被告，既然是共同被告，一定问你啊，他们之间的类型是什么？答案呢，这三个被告间叫普通共同诉讼，这是最高法院的决议。那请问同学，这个决议怎么来的呢？一样呢，你就是用我们前天教你的观念推一遍，只要是共同诉讼，那你就做一件事吧。第一个事情就是呢，有没有合一确定的问题？来，本件诉讼有没有合一确定的问题呢？观念清楚的同学，答案马上就出来了。合一确定不外乎诉讼法上合一确定跟实体法上合一确定。那你观念清楚的话，诉讼法上合一确定一定没有，因为呢，你这个诉讼是一个给付诉讼，你是声明要移转土地的所有权，是声明命被告履行一定的义务， 标准的给付诉讼、给付声明，都是要求你这些前手呢履行一个移转土地所有权的义务。所以呢，既然是一个给付诉讼，乙丙丁之间民法上又没有连带债务的特别规定，所以诉讼法上一定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绝对不可能有判决对事效、既判例扩张的情形。所以呢，那现在剩下来实体法上有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答案也是没有。那这种题目的重点就是你要详细分析为什么实体法上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来分析一下呢，同学要训练出这种呢共同诉讼呢类型判断的一个分析的模式，不难，只不过你初学的阶段可能很陌生，多演练几遍，观念清楚的话，任何题目你都是照这个模式推呢，你就会得非常的熟练。来，请问你了，共同被告乙丙丁三个人实体法上有无合一确定？为什么很笃定的讲没有合一确定呢？很简单，把它拆开来，请问你实体法的合一确定它的定义是什么呢？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同诉讼人呢是单一且相同的，本件诉讼从到尾只有一个诉讼标的呢要求法院审理，只有同一个相同的诉讼标的要求法院审理啦。那你拆解一下这个题目是吗？答案不是。为什么呢？来，怎么拆解啊？首先你针对第一个被告，请问你甲对第一个被告乙主张的诉讼标的是什么呢？甲乙间的买卖契约。讲白一点，甲之所以可以要求乙把 A 地过户给他，所凭借的实体法上权利，所凭借的诉讼标的主张是甲乙间直接的买卖契约。所以呢，甲可以要求乙呢把 A 地的所有权过户给自己，做这个请求的声明呢，实体法上的诉讼标的是甲乙间的买卖契约。紧接着往下看，那请问你，甲凭什么可以告丙呢？甲凭什么可以告丙，要求丙把土地过户给乙？为什么可以这样告呢？很简单，因为这种模式就是呢，为什么叫连锁代位？各位把呢丁给遮起来，如果你只有看甲乙丙的话，答案就出来了。乙对丙有一个买卖契约，1月3号绿色粉笔这个买卖契约的移转不动产标的物的请求权，但是乙呢怠于行使对丙的权利，所以只好甲呢代为乙行使乙对丙的买卖契约请求权。所以甲之所以可以告丙，可以要求丙呢把 A 地过给乙，原来甲丙间就是民法242条的代位诉讼，代位乙呢行使乙对丙的买卖契约请求。既然如此的话，诉讼标的甲对丙主张的诉讼标的是乙丙间的买卖契约的请求权。题目解到这边，其实答案就出来了。乙丙两个共同被告，本件诉讼的诉讼标的并非相同。甲对乙的诉讼标的是甲乙间的买卖契约请求权，甲对丙主张的诉讼标的是乙丙间1月3号所签的这个买卖契约的请求权啊。同样的模式你再往下推，那甲为什么可以告丁？甲凭什么可以要求丁呢先把 A 地的所有权过给乙呢？这个念起来比较绕口，但是同学脑袋转一下也都不难了。更前手的丁，他的模式是什么呢？甲直接对丁没有任何请求权可以主张，因为在之相对性的前提下，甲丁之间没有买卖契约，甲跟丁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所以只能够迂回的借用一个民法的理论。什么理论呢？丙对丁有买卖契约的请求权，丙怠于行使权利。啊，丙怠于行使权利，本来只有丙的债权人乙呢可以代为丙行使丙对丁的请求。 乙可以代为丙行使丙对丁的请求，而现在连乙也代于行使权利，所以变成双重代位，所以法律上的口诀变成甲代位乙行使乙对丁的代位诉讼权利。啊，这样念完之后呢，甲代位乙行使乙对丁代位诉讼的权利，这一种行使代位诉讼权利的结果，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也是丙丁之间一月一号买卖契约的请求权，这个一月一号买卖契约请求权才是诉讼标的，本来该是乙可以代位行使的，而如果连乙也偷懒的话，由乙的更前手债权人甲呢代位乙行使乙对丁代位诉讼的一个权利。所以呢，分析起来呢，答案出来了，甲对三个共同被告乙丙丁诉讼标的的主张完全不一样。三个不同的买卖契约，三个独立的诉讼标的请求权，所以呢，对共同被告乙丙丁来讲，在这个连锁代位的诉讼里面，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并非单一相同，没有实体法上合一确定的情形，啊，两个都没有，所以最高法院最后的结论说呢，这一种连锁代位性质上只不过是普通共同诉讼。这就是各位书上的57年、64年第五次的决议最终的结论呢，倒数第二行以下，自应认为普通共同诉讼而无民事诉讼法56条各款的一个适用。这就是呢实务跟通说见解所采的所谓的普通共同诉讼说，整个完整的推论过程呢，我们就把这个决议落落长的文字拆解成黑板上分点分项这个观念，让你比较好理解。好，那通说实务的见解看完之后，书本50页最下面还附了一个少数说，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说。那么呢，同学注记一下，这是杨倩华老师的特殊见解，刚好借这个案例复习一下我们礼拜二呢下课前所讲的杨老师的见解呢。同学不晓得还记不记得一句话，叫必要共同诉讼类型扩大论。反正杨建华老师就是呢很反对你把一个题目归类成普通共同诉讼，因为你归类成普通共同诉讼适用55条的结果，很容易造成重复审理裁判矛盾。所以杨老师的理论呢，前提你如果懂的话，他理论的精华你很好记，反正他老人家就是很反对呢你把它归类成普通共同诉讼，尽量要想办法归类成必要共同诉讼。所以他放宽合一确定的解释，怎么放宽呢？里边我们提到他的合一确定是啊，只要你有裁判矛盾重复审理之余者呢，那么一概从宽的解为呢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所以按照杨老师这个观念，各位啊，请问你黑板上这个题目为什么连锁代位它会解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呢？它的理由很简单，所谓合一确定根本不要分什么实体法诉讼法，它不甩通说那套，它自己有另外一套的标准。它的标准要怎么写呢？这个题目三个共同被告乙丙丁，如果你让他们的行为各自独立各自对自己生效的话，会不会可能产生重复审理跟裁判矛盾之余，如果共同诉讼人间独立审理不互相干涉的结果，会产生所谓重复审理跟裁判矛盾之余的话，那我一概从宽解为呢有合一确定必要。那这个逻辑套用到黑板上这个案例，答案就出来了。杨老师文章上说会了，因为三个前手乙丙丁，假设你归类成普通共同诉讼，假设你是用55条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的话，他们三个的行为呢互不相干，各自对自己生效，那有可能产生裁判矛盾。为什么呢？举一个例子，你自己脑袋转一下就知道。譬如说啊，你把他们三个乙丙丁列为所谓的一个共同诉讼人好了，列为这个普通共同诉讼人好了，为什么会产生重复审理跟裁判矛盾呢？有可能呢，三个被告之间呢，现在有可能呢，乙对甲认诺， 乙对甲认诺，法院就一定要判甲胜诉，也就是法院一定要认定甲对乙呢有这个所谓债权存在。可是甲对乙胜诉有债权存在，丙呢？丙搞不好否认呢，原告甲有当事人事格的地位存在。什么叫否认有当事人事格地位呢？丙可能争执说甲乙间的买卖契约真的无效，他也提出证据证明说什么呢？啊，这个甲呢，你可能是一个禁制产人，或者意思表示是通谋虚伪无效等等，真的被他举证出来了，法院可能就认定甲对乙根本没有债权，那这个代位诉讼当事人不适格。那这种情况不是很裁判矛盾吗？针对甲乙间到底有没有债权这件事，法院对乙跟对丙呢，就可能呢重复审理，分别为矛盾的一个认定。所以呢，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存在，杨老师的观点就是必要共同诉讼类型扩大论，只要这种呢独立原则的结果有重复审理、裁判矛盾之余的话啊，我就一概从宽解为你们之间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所以依照杨老师的见解呢，连锁代位他的理论会导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说这样的结论。同学只要了解这些不同学者不同理论的出发点之后呢，你就可以很轻易的去了解到为什么同一个题目会有不同的解答版本，将来你在看这些补习班用书整理的时候就不用背得这么辛苦了。好，这是呢我们呢借这个机会把代位诉讼两个类型呢跟共同诉讼理论之间的关系呢完整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这个部分看完之后呢，还有呢紧接着往下翻53页，第二个类型确认他人间法律关系的诉讼。来啊，这个类型要讲的话呢，刚好呢请你先往前翻，我们把呢当事人事格有关的问题完整的做一个结束。来，请你往前翻到呢33页的一个内容。33页呢，最原始的上位概念、程序合法要件、当事人事格的观念，一个大原则，四个例外。那四个例外我们已经看完三个了，固有必要、诉讼担当，还有形成之诉，剩下最后一个确认之诉。确认之诉呢，规定在民事诉讼法247条。那关于247条详细的一个说明呢，其实呢，在各位书上后半段呢会提到，所以呢247条啊详细的一个介绍，这会留到呢后面呢相关章节再去做说明。那同学可以注记一下，在8至12页以下，我们针对民诉247条确认之诉这个章节这个类型呢，在8至12页以下独立成一个小单元详细的介绍。不过今天你暂时先不用看到8至12页。因为确认之诉我们今天只是暂时跟你提跟当事人事格有关的概念，所以你只要听懂当事人事格有关的讨论就好了，剩下来与当事人事格无关纯粹法条呢比较细部的逐条释义的解释，那留到后面8至12页再讲了。所以今天你把目光回到33页简单的听一下就好。确认之诉这个类型呢，学理上认为他的当事人事格也要做例外的一个判断。什么叫例外的判断呢？你看一下文字33页，法院要职权调查有无确认利益及是否得以确认判决除去该司法上的危险地位的可能。那其实浓缩起来就是一句话，你要去职权调查有没有确认利益这件事。换句话来讲，确认诉讼里面确认利益的有无就是当事人事格有无的判断，两个概念是相同画上等号的。所以今天就花个几分钟跟你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确认之诉要特别调查确认利益。那确认利益呢就是指呢当事人事格有无的判断，所以确认诉讼里面的当事人事格有人又称为确认利益，两者是一体的两面，不同名词但是同一件事， 同学先把这个呢法学名词用语的前提先厘清了。反正呢，确认之诉里面确立的有无，就是当事人事隔有无的判断，两个名词画上等号，只不过学者呢，换句话说，有不同的一个解释内容而已。好啦，什么意思啊？首先你要了解整个理论的缘起。理论的缘起你翻译成最粗浅的白话文，什么白话文呢？中外都一样，德国也好，日本也好，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也好呢，程序法的学者呢，在理论的发展上有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叫尽量限缩确认之诉。讲白点了，我们骨子里根本不欢迎你打确认之诉，所以确认之诉的类型我们尽量才限缩解释，非到万不得已不要让你打确认之诉。哎，同学会问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家这么讨厌确认之诉哦？尽可能限缩它的范围呢？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学界研究出来的结论就是哦，确认诉讼这种类型是最容易造成无意诉讼。什么叫做最容易造成无意诉讼呢？各位你想想看，确认之诉它没有办法强制执行，各位都晓得只有给付之诉，像什么返还借款啊，还有的交付呢，买卖标的物等等，只有这种给付之诉，给付判决呢，胜诉时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实现权利。所以给付之诉呢，有纷争解决的实意，毫无疑问，因为你打给付之诉打赢了，你可以透过国家公权力的执行呢，实现你判决的内容，满足你的一个权利。所以打给付之诉我们很欢迎，告这种官司才有实现你权利的实意。可是你反过来想，确认之诉就不是这样。何谓确认之诉啊？确认之诉的定义是，你只是很单纯的针对某一个法律关系或某一个事实存在与否，请求法院下判断。譬如说，确认我们的婚姻关系存在，确认我们的买卖契约存在或不存在，确认我们的借贷关系有效或无效。你只是单纯针对一个事实或法律状态的存否呢，请求法院用判决加以宣示。所以确认诉讼的概念是，我单纯的要求法院下一个判决宣示说，我们之间这个权利关系是否存在，或某一个事实是否存在。好了，所以学者就说，这种诉讼蛮无聊的，浪费大家的时间。为什么呢？你三级三审打半天，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单纯的要法院确认说某一个法律关系、某一个事实是否存在的话，为什么定性成经常会造成无意诉讼呢？因为这个东西存在不存在又怎么样，没有办法终局的解决纷争。举一个例子啊，我今天告你确认我们之间买卖关系存在，或者我打一个确认我们之间呢继承的身份资格、继承人的身份关系存在，那么学者说好无聊哦，你干嘛确认甲跟 A 的继承关系存在？你如果想分遗产，你直接打分割遗产的诉讼就好了。买卖契约也是一样，你这么无聊叫我们法院去帮你判断你们的买卖是否有效干什么呢？判断这个东西后面一定有衍生的目的，你是希望说买卖契约有效，我跟你主张呢给付买卖价金，既然如此的话，拜托你老兄呢直接打后面那个给付之诉。你真实的目的如果是要分遗产，要要求给付价金的话，你应该直接打呢你最终那个目的给付或形成的诉讼。啊，你不要舍却最终目的不用，你单纯针对那个最前位阶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这种事来打确认诉讼。因为打完了就算判你赢，好了，我就算判你的买卖关系存在，判你继承人身份存在又怎么样，将来你还不是得再打一个分割遗产或者给付价金的诉讼。既然如此的话，你何不干脆直接针对呢你所要确认那个法律关系后续衍生出来的具体权利物去主张权利即可，你为什么要舍弃这个途径不用，然后消极的只针对最原始的法律关系要求确认？所以在这个理论的前提之下，学术的发展就形成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刚讲的 这个类型呢存在是一定要承认的，但我们在这个前提下又尽量希望限缩它的一个范围，因为你过度扩张的结果确实会产生学者所讲的造成无益诉讼，反正前面打完了，后面还要再打一个形成之诉或者是给付之诉，那何必这么麻烦呢？你应该直接针对衍生出来的请求权或形成权直接打后面那个诉讼就好了嘛。好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所以我们理论怎么讲呢？给你下一个紧箍咒，你要打确认诉讼可以，但我没有一个很抽象的观念来绑你来挡你。什么观念呢？就是你书上看到的确认利益，你要打确认诉讼一定要有确认利益。所以同学呢，注记在你书上33页旁边，什么叫确认利益啊？抽象归抽象，但你把它拆解开来其实蛮简单的。确认利益呢，有些书上称为极受确认判决的法律上利益，这个呢两句话是一样的啦，只不过呢长短不一而已，后精简一点叫确认利益，那最高法院的判决呢喜欢比较冗长一点叫极受判决的法律上利益，两个名词是同一件事。好啊，不管哪一个名词啦，何谓确认利益呢？上位概念就是回到刚我们讲的避免无益诉讼，为了避免浪费司法资源的无益诉讼，所以特别限缩确认诉讼的范围，你要打确认诉讼一定要有确认利益。那具体化的内容就是这两个。何谓确认利益啊？确认利益包含两种的一个概念，第一个是当事人间呢，因为你所要确认的法律关系不明确，司法上的法律地位会产生危险。讲白点，确认利益的第一个要件就是你要主张说你所确认的那个法律关系或那个事实呢，如果不明确的话，对你司法上的地位会产生危险，有对你司法上地位产生危险的，你才有确认利益。加上这个要件之后还有第二个，要两者兼备哦。除了你要主张呢法律关系存否不明确，你司法上的地位会产生危险之外，还要符合第二个要件，这个危险呢产生之后还可以用确认判决，也就是得以法院的判决除去危险。讲白一点，法官判下来之后有助于呢解除你这个司法地位的危险，两者兼具的情况之下，你才可以打确认诉讼。所以确认利益的两大要件必须要同时具备，我们评价上才认为原告之诉具备确认利益，当事人是格，否则这两个要件只要欠缺其一的话，法院职权调查后认为欠缺其一的话，直接以欠缺确认利益，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把你案子踢掉，不会浪费司法资源审酌了。好啊，听完之后呢，同学如果第一次听到一定觉得很抽象，诶，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呢法律关系的不明确或事实状态的不明确，你的司法上地位会产生危险呢？各位，你看一个教科书上经常举的例子呢，各位就懂这个观念怎么运作了。譬如说呢，抽象归抽象，个案判断上其实很简单。譬如说你要打一个确认他人间亲子关系存否之诉，举一个例子啦， 你知道一个天大的八卦秘密，就是隔壁的老王呢，他的儿子不是他生的，是老王的老婆呢跟这个老李通奸所生的。这个秘密街坊邻居都知道，只有老王自己不知道哦。那你身为他的拜把兄弟呢，好邻居，请问你了，某甲可不可以成为原告？告什么呢？确认乙 A 之间亲子关系不存在。这个某甲何许人也啊？邻居啊！我只是看不下去这个某乙后戴绿帽戴了十几年呢，自己浑然不知后，我很同情他，所以呢，我想帮他呢主持公道。我当原告提起一个确认乙跟 A 之间亲子关系不存在。各位，请问你，这个当然是确认诉讼，确认乙 A 的亲子关系、法律关系是否存在，但这个诉讼能不能打呢？最高法院告诉你说，欠缺确认利益，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为什么？它就是典型的违反第一个要件。请问你，确认利益的第一层次的概念就是，你所要求确认的那个东西，那个法律关系，如果不明确的话，对你当事人，对你原告来讲，司法的地位会产生危险。那答案出来了，奇怪，别人有没有戴绿帽，乙跟 A 有没有亲子关系？讲白点啦， A 是不是乙的小孩，关你屁事啊，你只不过是一个邻居在旁边看热闹而已。他们两个有没有父子关系，对你这个单纯的邻居甲来讲，一点法律上利害关系都没有啊，毫无利害关系的，你没事去打这个确认诉讼干什么呢？浪费司法资源，无益诉讼，对具体纷争的解决毫无实益，所以被评价为说呢，欠缺确认利益，当事人不适格。因为乙 A 间亲子关系是否存在，对甲来讲根本不至于造成任何司法上地位的一个危险。这就是第一种最典型的呢，欠缺所谓确认利益的一个情况。那么再来呢，第二种呢，所谓呢欠缺确认利益的情形呢，一般书上最常讲的就是不存在争执对立的一个当事人了。也就是说呢，你所要确认的这个法律关系事实的存否，如果根本没有人跟你做相反的主张，比如说甲乙间有一个买卖契约，甲主张说我们这个买卖契约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乙也说对啊，我们本来就通谋虚伪，本来你们两个都认为是通谋虚伪，这一个买卖契约双方都是一致的主张，不存在对立冲突的当事人。那么呢，学说评价上归类为这个也是呢，原告甲当事人甲呢，司法上地位不至于产生任何的危险，因为不存在一个跟你对立的一个当事人，不存在跟你一个相反主张的当事人存在。那既然如此的话，何必用诉讼的方式呢来加以处理呢？所以呢，典型的欠缺司法上法律地位的情形呢，你就以这两个案例呢来去做思考，它的观念就会非常的具体明确。再来第二个要件呢，更简单，就算你主张有司法上法律地位的危险，但这个危险必须要能够以呢确认判决加以除去。什么意思啊？有一些所谓权利物法律关系的不明确，纵然有不明确的情形会影响到你的一个法律地位，但是呢也无从呢以法院的确认判决呢来加以除去。讲白点啦，你叫法官去判，判了也没有用，对你司法上地位的危险呢，地位危险的解除呢，一点帮助都没有。那教科书上最常举的例子呢，通常是涉外事件。什么叫涉外事件呢？假设说呢，我们台湾呢，跟 A 这个国家完全没有任何的邦交，跟 A 国呢既没有任何的邦交，也没有任何的所谓司法互助的协定。讲白一点啦， A 这个国家根本不甩我们台湾法院的判决，台湾法院怎么判呢？ A 这个国家完全都不理你，不承认你的效力，也不准你在他们国家做执行的动作啊，人家都完全不甩你了。今天假如说有一个甲乙打官司，甲乙刚好都是 A 国人， 那他们可能打什么官司呢？两个人都是 A 国的民众，刚好来台湾旅游观光，遇到之后呢，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所以就在台湾要打一个，譬如说确认呢买卖关系存否之诉，或者确认某一个法律关系存否之诉。那个法律关系是你们在 A 国缔结的法律行为，法律关系的内容完全跟台湾的权利事项无关。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求我台湾的法院帮你确认这个法律关系干什么呢？就算判你赢判你输了，你拿到台湾这个确认判决呢，回到你们的祖国 A 这个国家， A 国也不承认哦。不承认的情况之下，那请问你啦，你在我们台湾耗费我们的司法资源去打这个确认诉讼，法律上显得毫无意义可言。所以这种情形，法院直接以呢欠缺确认利益，程序不合法，直接加以驳回。这就是确认之诉里面为了达到限缩的目的呢，所以我们在概念法学的观念上面特别强调，如果你欠缺确认利益的话，法律效果是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直接加以驳回。那有无确认利益，完全是法院职权认定，不受当事人主张陈述的一个拘束。好，那很快的把确认利益跟当事人适格的观念看完之后，目的就是请你绕回53页，确认利益的当事人适格，结合共同诉讼的理论来看第二个常考的类型。来，各位看一下呢，53页到这个55页，频率还真的很高吼，不止国家考试爱考，连法研所都爱考。像92年政大法研，93年律师高考，实际的案例不以此为限。这个历年的国考跟法研所的题目真的很多。为什么爱考你呢？因为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学说实务还是争议不休。民诉研讨会开了2次呢，每一个学者有各自的一个坚持，所以你看到我们书上形成两说的对立。肯定说后面有一堆的判决跟学者采纳啊，否定说也有一堆的呢判例判决跟学者采纳，所以目前为止形成僵持不下的一个局面。那同学问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如果你猜不到是谁出的话吼，只能说啦，目前为止较多数说，哎，没有压倒性的绝对哦，只不过目前看到比较多的实务见解，比较多的学者呢是采第一说的肯定说。所以你两说并成，把两说的理论写完之后，如果要下决定难以下笔的话呢，你不妨采取较多数说的一个见解。好，问题在哪里呢？这一种类型的考法是考你确认他人间法律关系存否之诉是否呢为共同诉讼。怎么讲呢？你看一下这个题目，乙积欠甲100万，所以就把自己的土地设定抵押权给甲。甲呢才知道自己的抵押权只是第二顺位，那么乙跟丙之间还有第一顺位的抵押权，但是甲认为乙丙间是个甲债权，甲的抵押权设定，所以提起一个确认乙丙间抵押权不存在的诉讼。那么讲白了，这个考题的模式是确认他人间法律关系存否的诉讼。所以题目的前提一定是呢，有两个人他们之间有一个法律行为，像这个题目讲的乙丙间有一个买卖或者是抵押权设定的物权行为，反正就是他人间乙丙间有一个法律行为了。这个法律行为可能是债权行为、物权行为，也可能是身份行为都好，反正就是他人间有一个法律行为就对了。那你主张说他人间法律行为呢真伪不明确，然后你自己是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之人，像这个题目的某甲就是典型的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第二顺位的抵押权，他今天要确认的东西叫第一顺位的抵押权无效。如果第一顺位的抵押权顺利的被他确认无效的话，他的第二顺位就递补上去成为第一顺位。所以这个题目的某甲他可是有确认利益的，他会因为他人间乙丙间 抵押关系的存否不明确，导致自己法律上的地位受影响。他不像我们刚刚讲的例子，隔壁邻居呢去确认了别人的亲子关系，那个是标准的欠缺权利。可是这个时候的某甲第二顺位的抵押权人去确认第一顺位的抵押权是否有效，法律上是100%绝对有权利，会影响到他法律地位，至少影响到他抵押权的先后顺位。所以甲呢理论上列乙丙为被告，提起确认之诉呢基本上是有确认利益的。好，既然如此的话，那考试在考什么呢？各位啊，这个考试问你啊，是否必须强迫列乙丙为共同被告。那同学呢先不要看文字，回到黑板上，这种确认他人间法律关系呢，所有的考题一定考你。有人倒戈，什么叫有人倒戈呢？譬如说甲确认乙丙间的抵押权不存在，丙居然自己承认，对，我们就是通谋虚伪思表示设定抵押权，丙的主张跟甲是相互呼应的，他居然认同原告的主张，只有乙一个人争执，乙说我们没有通谋虚伪，我们老老实实的，我们真的有设定抵押权的行为。好，所有考题等一下带你看93年律师高考，你就知道一定都长成这样，他人间对那个法律关系的主张立场不一致，有人是敌对方，有人是完全站在原告这一方。这时候呢考点何在呢？考点就在啊，我们问你此时是否强制需以他人全体为共同被告。所以这种题目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在考你这个，他人间乙丙间如果立场跟甲都不一致，那当然你要列乙丙为共同被告。可是我们现在是考你，有一个人像丙呢，他的立场跟甲是一致的，这时候有没有必要把那个立场一致的丙呢也要列为共同被告，就形成你在书上黑板上我们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否需以他人全体为共同被告。好，关于这个问题你对照回55页以下，抱歉53页以下，较多数的实务见解才肯定说，什么叫肯定说啊，就是一定要列乙丙为共同被告。应该先带你看否定说比较快了。骆老师为首的否定说，他认为呢，如果这个他人间有人不争执的话，你仅需列争执者为被告。所以这个题目依照骆老师的见解呢，你这个确认之诉的答案是只要列乙为被告，不需要列丙为被告。为什么呢？各位你转一下脑袋就知道了。有时候法律的问题呢会有学说争议，根本就没有对跟错的问题，社会科学所有的理论都是人为创设的，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真理。后那人为创设的理论只要你能自圆其说，合理去说明就好了。骆老师为首的否定说，流日派的学者呢引日本的理论怎么讲呢？否定说左脸的重心就是以确认利益的有无来认定。所以原来这一说的关键字在这边，他们为什么说呢只要列乙为被告？因为你回到我们刚讲的最原始的概念，骆老师文章就强调凡是确认诉讼一定要有确认利益。再请问你什么叫确认利益？刚刚才讲过确认利益的第一个要件就是你司法上的地位会有危险。什么叫司法上的地位会有危险呢？其中一种关键的类型就是要存在争执对立的他方当事人。所以如果不存在一个争执对立的他方当事人的话，你就不需要打这个确认诉讼。所以很多补习班用书会叫你背一个口诀，什么口诀呢？确认之诉呢一定要以争执的他方对照为当事人，对法律关系无争执者不得提起确认之诉。这个口诀就是在讲我们刚刚当事人失格的观念。 水落老师他们就是以这个理论切入，丙你就不用告了，理由就是丙的立场跟甲是一致的，都是认为抵押权通谋虚伪无效。既然丙呢跟甲之间不存在立场相对立的话，那丙对甲而言根本不具有确认利益，所以甲列丙为被告，法律上就显得毫无此必要，当事人不适格，欠缺确认利益，所以你只要列呢有争执的乙为被告即可。因此依照否定说的见解，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变成了确认他人法律关系存否之诉未必会成为共同诉讼，因为你有可能只列其中一个乙为被告，不一定会是共同诉讼的一个模式。可是相反的，肯定说是实务的较多数见解，那最高法院多数的见解为什么这样讲呢？也很好懂了，实务总是比较务实一点的。哎呀，什么叫务实一点呢？讲难听一点，最高法院说我们审判了这么几十年后，深深的知道说人性的一个丑陋了，每一个人在法庭上都在演戏，不要太相信这些人讲的话。所以呢，实务上的出发点是说，我是以所谓的纷争解决一回信，也就是呢，我是以呢这个其实后面才会讲到，但是今天既然呢出现这个争点，提早呢很简单的跟同学复习一下，也许同学还有印象。什么印象呢？何谓纷争解决一回信的角度切入呢？翻译成白话文各位应该很好懂。最高法院认为说呢，你今天如果不把丙做被告，我们讲白一点啦，人有时候呢很小人很反复，他今天跟你讲不争执，难保他以后呢不会给你放马后炮，跟你改成争执。所以基于人性本恶的观点，我们不太相信丙讲的话。丙纵然在诉讼中表明不争执，但是我怎么知道你说真话还是假话？如果因为你表明不争执，我就把你剔除，不用列名为被告的话，那这个时候同学请问你，仅列乙为被告，将来这个确认诉讼的判决既判例不会给予丙，因为各位知道确认之诉不像形成之诉，它没有所谓判决对事效。没有判决对事效代表什么意思？你如果只列乙为被告，将来这个确认之诉的既判例就只存在甲乙间，既判例不给予丙。不给予丙的缺点就是丙他老兄万一事后反悔，突然又跟你争执说这个抵押权是有效的，我没有通谋虚伪表示，他突然给你的事后放马后炮来个大翻盘，那因为你前案甲乙的既判例不给予丙，所以你得逼着甲再对丙呢提起一个确认抵押权不存在之诉，把同一个抵押事件的纷争反复浪费了两次以上的司法资源，构成了重复审理，甚至可能会有裁判矛盾之余，违反纷争解决一回信的观点。所以基于一个纷争解决回信，希望既判例呢给予呢全部法律关系的主体呢以达纷争解决一回信的目的，所以纵然你没有争执，很抱歉还是先把你告进来，所以强制的要以他人以丙全体为被告，所以肯定说原来他理论的基础在这边。因此各位对照一下就知道，法律的见解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叫绝对的真理。这两说为什么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因为你仔细思考，他们都各自有背后的法理基础，那很多问题根本没有对错，纯粹是你理论切入的方向观点不同呢，整个逻辑推论上就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一个结论。那这是我们简单的把第二个参考的类型，确认他人间法律关系存否之诉所涉及到争议加以介绍。好，接着再往下看，很多的考题为什么说倾向于呢让同学写第一说，很简单，有时候你机灵一点 因为如果你不踩第一说的话，戏就唱完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踩骆永嘉老师见解的话，这个题目就只有这一个考点而已，不会再有往下衍生的考点。因此很多国家考试题目，你看补习班解答两说并成完了之后，通常踩第一说，理由在哪里？只有你踩第一说的前提下，戏才有办法往下唱。什么戏呢？第一说的见解是一定要强迫以丙列为共同被告。然后同学想一下，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有办法衍生第二个考点。什么考点呢？那你强迫以丙为共同被告啊，这个共同被告的类型是什么？只有你踩第一说的前提下，才有办法再衍生去考你共同诉讼类型的判断。好，那么共同诉讼类型这个倒是没有争议了，故有必要共同诉讼。理由是呢，合一确定有是标准的。复习一下实体法上的合一确定，来了，定义了，念了 N 遍，不厌其烦。再复习一下，什么叫实体法合一确定？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同诉讼人而言是相同的，这种诉讼最典型。对共同被告乙丙来讲，本件诉讼标的只有一个，就是乙丙间那一个相同的抵押权设定的物权行为，这个要求法院确认审理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就是乙丙间那一个抵押权设定的行为。所以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同被告、共同当事人言单一且相同，实体法上有合一确定的情形。再来，你从诉之目的，这个确认诉讼回归多数说的见解，你的目的就是呢纷争解决一回性，希望呢判决的既判力、判决的效力呢可以一次性的解决纷争，对所有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都产生判决的拘束力、既判力。那要达到这个观点，基于确认诉讼既判例没有对事项的前提，你要达到纷争解决回性，当然有必要把全体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主体强制加入诉讼，成为共同被告的一个必要。所以逻辑上来讲呢，他推导出来的是呢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结论。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把第二个类型相关的概念跟同学很快的介绍到这边。那典型的考题呢，各位现在心算一下，答案就出来了。来，你看一下54页最下面93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这题目呢，各位呢完全跟我们黑板上举的例子一模一样。乙呢把他的土地设定抵押权给丙，啊，甲主张乙丙这个设定抵押权是脱产的行为，通谋虚伪思表示，所以甲就确认乙丙间抵押权呢设定或者是消费借贷的债权呢是通谋虚伪思表示无效不存在，标准的确认他人间法律关系存否，甲确认乙丙间法律关系存否。好了，那第一小题，这个确认乙丙间消费借贷债权不存在之诉，如丙对该债权不存在一事并无争执者，甲得否仅列以为被告？哎，各位把黑板上刚讲解照抄一遍，一模一样的争点，考你第一阶段的问题，要不要强迫的列所有法律关系的主体为共同被告？各位，你把肯否两说的主要理由在考卷上扼要交代就好了啊！记得结论最好是采第一说，因为你看第二小题就知道出题者暗示你结论要采第一说了。第二小题怎么问呢？甲如果以乙丙为共同被告，哎，同学，有时候你机灵一点哦。第二小题出题者就说，假设最后你要把乙丙列为共同被告，这已经是很明显的明示了，在明示你的第一小题呢两说的见解你最好采第一说，不然就没有戏往下唱了。所以第二小题说呢，假如你列乙丙为共同被告，提起这个确认诉讼，一审判乙丙均败诉，只有乙一个人上诉，效力是否举丙？ 各位，你告诉我第二小在考什么呢？改考你共同诉讼的理论，因为乙丙间如果强迫的列为共同被告，啊，他们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类型只要正确，所有的审理原则一个萝卜一个坑，56条照抄一遍。所以乙丙既然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只有乙一个人上诉，啊，依照56条第一款效力当然给予丙。那第二小题呢，换考你呢共同诉讼类型判断的一个基本观念。好，以上我们就用了93年律师高考这个考题呢，把这个所谓确认他人法律关系存否之诉相关的重点，就为同学说明到此。第三个类型，你自己看，这个礼拜二所讲到的债务人跟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这是我们礼拜二的黑板上举的四个案例里面第一个案例的形态，已经讲了 N 遍，不再重复，请你自己看。第四个类型也请你自己看，这也是我们礼拜二黑板上讲的案例呢，第二种类型的形态，连带债务，涉及到最高法院针对民法275条特别解释，这都是礼拜二的花很多时间讲过，今天不再重复，请你回家文字呢自己稍微的复习一下。那么62页第五个类型第三人异议之诉呢，还有65页第七个类型共有关系，这都请同学自己看相关的一个文字介绍。那么呢，我们要稍微跟同学提到的，来你看一下63页第六个类型，请你打两个星号，中场休息前我们就把第六个类型呢介绍到一个段落。第六个类型为什么请同学特别打两颗星号呢？这个类型看完之后呢，我们下半段时间还会跟同学呢补充一个呢92年台大法研的考题。第六个类型呢算是稍微难一点，晚进的这些呢考题呢比较常考第六个类型。法研所的考试呢，骆永嘉老师最爱吼，台大法研跟辅大法研呢都出现很多相类似的考题。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类型的特色吼，也不是叫你去背那个什么撤销诈害244条，这只是举例说明而已。第六种类型的特色就是啊，现在流行的共同诉讼考法就是考你原告被告均为复数。哎，什么意思呢？各位你会发现呢，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从礼拜二讲的题目也好，或刚刚所介绍的考题也好，这些题目都叫做比较简单。为何呢？因为礼拜二黑板上举的四个案例，跟我们刚刚看到目前为止，不管是什么普通代位、连锁代位，还是什么确认他人法律关系后，这一些诉讼共同的特色就是，只有一方是共同诉讼人。要么就原告这边是共同诉讼，要么就被告那边是共同诉讼。看到目前为止的考题都是设计成共同诉讼的类型只存在其中一方，要么就是原告这一方，要么就是被告这一方。可是最近晚近流行的考法是，我可以把你设计成原被双方均为共同诉讼。典型的案例你看一下63页，借民法244条撤销诈害债权的规定，设计成诉讼法的一个考题。来，题目的类型很简单，甲乙对 A 有债权， A 为了脱产呢，就把自己仅有的房屋一栋低价转售给知情的 B。各位啊，所以说呢 ，A 为了脱产，就跟好朋友 B 呢串谋好呢，有一个诈害债权的行为，低价转卖房屋。债权人甲乙知道，当然很生气，列 A、B 为共同被告。依照244条的规定呢，民法244，各位应该不陌生，撤销诈害债权之诉呢，要求撤销 A、B 间呢诈害债权的相关行为。好，那么这种情况下，请问你下面这三个题目，那各位啊，这个题目很显然的，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原告被告双方均为复数。 有两个债权人成为共同原告，要求撤销债务人跟第三人间的诈害行为。谁叫你债务人跟第三人 B 之间呢共谋脱产呢，有一个呢这个呢低价转卖贱卖财产的行为啊，这个构成诈害我的债权，我就依照244条撤销 AB 间这个诈害债权的行为。好，请问你下面这三个题目你都先不用看，你呢考卷上第一个重点是要写说，不管3、7、21，请你现在考卷上注明说共同原告甲乙是什么类型啊，共同被告 AB 又是什么类型啊，类型先判断完之后，其他的都好谈，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所以很典型的原告被告双方均为复数，那这种题目为什么说比较难一点，因为呢它只是考卷上多占你一些篇幅后，你要分两段分别就原告的类型跟被告类型判断啊，至于判断的游戏规则完全一样，只不过你辛苦一点后写两段多花一点墨水而已。好，那请问你原告被告的类型如何呢？各位啊，这个原告的类型比较好判断，观念清楚的同学，两个原告债权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为什么呢？很快的心里面跑一遍，反正呢就是分两段啊，第一段就是判断有没有合一确定啊，第二段是判断诉之目的。来啊，合一确定不多写了，因为你观念清楚的话，只要有看到诉讼标的是形成权，这题目做久了直接反射动作，诉讼标的撤销权只要是形成权的话，下笔快一点哦，标准的诉讼法上有合一确定，不用太啰嗦，一两行赶快把它结束掉啊。有合一确定之后再来，请问你诉之目的有没有必要强迫全体债权人全体利害关系人加入诉讼的必要，答案是没有。为什么呢？也是一样，请你很快的自问自答一下，请问你撤销诈害债权诉讼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消灭 AB 间诈害的法律行为吗？那再请问你要达到这个消灭 AB 间法律行为的目的，需不需要强迫吧全部的债权人加入成为原告？不用了。为什么不用呢？因为每一个债权都有独立的撤销权，任何一个债权的撤销权胜诉有理由的话， AB 的法律行为就完蛋被撤销了，所以只要任何一个债权的撤销主张有理由的话，诉之目的就达成的，很类似我们礼拜二讲的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只要任何一个股东的撤销权主张有理由的话，诉之目的就达成了。既然如此后，根本没有必要强迫全体债权人加入成为原告的必要，所以性质上充其量只不过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这就是撤销诈害债权诉讼里面多数债权人成为共同原告时呢诉讼类型的一个判断。好，再来，原告讲完了换被告。被告呢通说见解认为是故有必要共同诉讼，理由呢第一段有合一确定，这一定的，因为你诉讼标的是形成权，一定有呢所谓既判例判决效力对事项，所以有合一确定毫无疑问。那稍微抽象一点的是诉之目的，诉之目的呢这个完全是国内的学界跟最高法院判决的结论，他说啊撤销诈害债权之诉，既然诈害行为诈害债权诈害的那个法律行为呢是由债务人跟第三人共同缔结的话，那么你把共同缔结的双方当事人呢来列为共同被告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助于你诉之目的的达成。那这个逻辑上来讲呢，以诉之目的的角度切入讲比较细一点的话，这个同学你听一下就好。 这一个诉讼目的而言呢，是为了消灭 AB 间的诈害行为，没有错。那同学如果有印象的话，形成之诉呢，如果胜诉，胜诉当然有形成效力，对事效力， AB 的诈害行为就消灭了。可是形成之诉如果败诉的话，各位有念教科书就知道，形成诉讼败诉是没有对事效的，只有赢了形成权胜诉的结果才有对事效，直接的创设变更消灭某一个法律关系，这是在胜诉的前提下才有对事效。如果是败诉的话，败诉这边的时候并没有对事效，所以学者怎么讲？请问你啦，就 AB， 哎，今天是就被告的角度来讲哦，你回答一件事，撤销诉讼里面站在被告的角度来讲，他们一定希望原告败诉，这一定的吗？被告的立场一定跟原告不一样，原告一定希望赢，消灭这个法律关系，被告一定希望呢你们不要赢哦，输了不生所谓确认的，不生形成的对事效，不会消灭我们的法律关系。既然被告打这个诉讼的目的是希望不生对事效，也就是希望原告败诉的话，那么呢教科书上怎么讲呢？却形成之诉，原告败诉的结果不生对事效，仅生消极的确认效果，也就是呢撤销灾害债权这种形成之诉一旦败诉之后，法律的评价是甲跟乙这两个原告就没有撤销权这个形成权，而 A 跟 B 呢法律关系就没有被撤销，法律关系没有被评价为有诈害行为，是一个完全有效的法律关系。那么这是被告所希望达到的诉之目的，维持他们呢既有法律关系的有效，确认他们法律关系有效。所以形成之诉败诉的结果，实质上等于确认被告 AB 间的法律行为有效，那因为实质上等于确认 AB 的法律关系有效，所以是个确认的效果。那回到我们刚讲的确认的效果没有对事效，如果你仅列 B 为被告或仅列 A 为被告的话，将来万一被告胜诉的话，这个确认的效力是不及于呢未成为当事人的 A 或 B。 所以呢站在 AB 的观点，他们既然都是希望呢原告败诉不生形成对事效，都是希望确认他们之间这个法律行为是有效的话，所以为了达到纷争解决回信，让这个将来他们所希望的确认效果可以给予他们两个，所以法理上还是有强迫他们两个共同成为被告的必要。因此你看补习班的解答书上说明会说呢，这是法理上我们认为说呢有必要强迫全体呢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都进入诉讼的一个必要，所以呢性质上评价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这就是民法244条的这个撤销诉讼里面原告被告呢法律的一个类型。类型完了之后，这三个题目很快你心算答案就出来了，反正文字呢我们书上都有，都不用抄，看一遍呢自己很快反应一下。来看一下第一小题，诉讼中甲撤回对 A 的诉讼，法律上有什么效果呢？各位前天礼拜二才讲到甲撤回，他考的是什么呢？原告所为的诉讼行为啊，原告这边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麻烦你把诉之撤回圈起来。礼拜二特别强调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晚近学界的主流见解，若我们江老师为首的见解认为呢，诉之撤回构成56条第一款的例外，所以第一小题是在考你这个万年考古题的真点。如果依照文意解释，甲一个人撤回是不利行为，依照56条第一款，视为全体原告甲乙均不生撤回效力。可是如果你采学界骆老师的见解，礼拜二下课前我们讲的骆老师怎么说呢？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定义就是少一个人也不会影响当事人事格， 本来就不强调他们要全体进入成为原告，既然少一个没关系，那干脆让他单独脱离诉讼。所以如果你采莫老师见解，甲单独撤回对 A 的诉讼，法律的效果就是甲一个人单独发生脱离诉讼的效果，本件诉讼由原告乙一个人单独续行诉讼。那你把这个争点稍微的点一下，所以第一小就是考你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人之间诉之撤回构成56条第一款的例外。好，那接着看第二小题，有够简单。诉讼中 B 对甲认诺，先看这个行为， B 就是被告其中之一的 B 对甲认诺，答案就出来了。被告 AB 既然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认诺是不利的行为，依照民诉384的规定，被告认诺者，法院要下被告败诉的判决。认诺既然是不利行为，只有 B 一个人做， AB 又是固有必要，所以呢，依照56条第一款，认诺无效，视为全体被告 AB 都没有认诺的行为。所以呢，这是第一小题的一个答案。再来第二个问号， A 跟乙合议停止诉讼。礼拜二讲过，合议停止是标准的中性的一个行为，暂时停战休兵，看起来好像不是有利也不算不利，怎么评价呢？那么呢，书上告诉你，合议停止依旧评价为不利的行为。既然是不利的行为，依照56条第一款的规定，视为全体原告甲乙跟全体被告 AB 双方都没有任何合议停止的表示，所以本件根本不生合议停止的效力。这是第二小题，非常简单，一个萝卜一个坑，考你审理原则56条各款的解释。好，最后呢，中场休息前看一下第三小题吧。第三小题，跳脱共同诉讼，回过头考同学一个基本观念。你翻到32页，当事人事格，所以同学灵活一点哦。诉讼法很多实例题是跨章节的，第一小题、第二小题才刚考完共同诉讼，第三小题改考你的当事人事格的观念。怎么说呢？第三小题 ，A 抗辩乙并非债权人，也就是你回到黑板上，甲乙这两个债权有人混水摸鱼，乙根本就不是债权人，居然跑去提撤销诈害债权之诉。法院审查发现，认为乙真的对 A 没有债权，原告乙真的是混水摸鱼，你是假冒的债权人。这个时候呢，只有甲对 A 有债权，请问应如何裁判？各位在考什么？撤销诉讼至形成之诉，形成之诉的当事人事格认定就是法院依职权调查原告被告是否符合形成权的主体资格。那民法244条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撤销诈害债权之诉的原告一定要是合法的债权人。那乙既然不是债权的话，所以法院要针对乙的部分，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那对甲的部分呢，它符合244条要件，这个叫形成权的构成要件具备，所以法院要为甲胜诉的判决，但是对乙的部分，当事人不适格加以驳回。所以第三小题给你一个回马枪，改考你最基本的形成之诉当事人是否认定，你复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形成权主体资格跟形成权构成要件呢，在形成之诉上分别有不同的一个评价。好，那么借这个题目呢，三个小题把共同诉讼理论还有形成之诉的当事人是否问题呢，完整的做一个复习。那我们先看到这边，剩下的部分休息之后呢，下半段时间我们再继续的来看。